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称号五周年之际，驻朝武官团向他呈现了花篮和贺信。花篮和贺信是由武官团团长、古巴共和国大使馆武官罗曼·奥瑟瓦尔多·西梅涅斯·奥尔特加14号转交给我国人民武装力量向陆军大将朴永植同志的。